外国媒体辟特级纪念太阳节，老挝的巴特里奥报、缅甸的新时代报、马来西亚的光明日报、中国香港杂志国际联系、泰国的新鲜日报、伊朗的伊朗新闻报、德国的红旗报、埃及的今日埃及报和英国的新工人报登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太阳像和照片，以及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照片，并以金日成主席的建国业绩、二十世纪伟人金日成主席等为题发表了文章。上述媒体还编辑许多图片，介绍了主体朝鲜在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英明领导下，接连创造和掀起惊人的奇迹和革新的辉煌现实。